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今日又嚟到猫姐爆料时间，有我简洛夫阿 Sam， hello， 啊，仲有当然有呢个猫姐爆料，当然有猫姐啦吓。 诶、hey,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想讲下啦，因为都知道啦，睇新闻话最近有好多人啦，考到 DSE 考到够成绩啦，都入唔到大学啦，咁咧就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唔使太灰心嘅，因为咧大家仲年青力壮啦，其实仲有好多机会嘅，即系除咗可以去外国见，有机会去外国见识之外咧，仲有机会其实可以去海外升学嘅，或者我哋今日咧就可以爆俾大家听啦，即系有啲咩途径咁样啦，即系大家可以去试下嘅，即系话唔系话定实得，但系即系起码都可以有个机会，有个希望咯。所以大家即系唔系考唔到 DS， 考咗 DSE 够成绩，唔入唔到大学就唔系一个世界末日嘅。咁或者我都想阿 Sam 啦，可以简单介绍下啦。其实啦，年青人咧，如果要嚟澳洲啦，想做嘢啊，想有机会去赚钱读书啊，咁有咩方法啊 ？Sam， 你可以即系简单咁讲下。 都有嘅，其实澳洲政府咧就推出咗一只签证，就叫做中文叫游学签证啦，就英文系 Working Holiday Visa， 咁就个 number 咧就系417。咁呢个 visa 有咩要条件咧？要申请嘅话，咁基本上你要系年龄要介乎18去到30岁啦，即系唔能够大过31岁啦。咁就冇细路哥。咁就同埋係你要持有某一啲国家嘅 passport 啦，咁香港系其中一个合资格嘅地区嚟嘅。咁即係话如果你揸住香港特区护照或者 BNO 呢，系可以申请呢、這个visa 嘅。咁呢个 visa 有个好处系咩呢，就係、是、可以容许你去做全职工作嘅。即係讲緊你做一个礼拜做几多个钟都得。咁相比起你揸住一个普通嘅student visa 学生签证呢，就系学生签证就有一个礼拜20个钟头嘅限制嘅，咁相对你就自由好多啦，你可以选择做好多嘢，你都可以选择读书。咁呢个47嘅签证咧系为期一年嘅，咁一年之内咧你可以有3个月时间读书啦，如果你选择嘅话，咁你亦都可以选择打工，但系咧不能够为同一个雇主打工超过6个月嘅。咁基本上呢个签证嘅目标呢，其实唔系俾大家搵钱嘅，系希望可以促进澳洲同其他国家嘅人嘅一啲交流啦，文化交流咁样嘅。咁但係呢我哋今集所以提供俾大家，其实可以利用呢个渠道呢作为一个赚钱嘅手段。咁就呢一个47嘅签证呢系第一年啦，一年之后呢你可以再去续第二年嘅。即系头尾你可以喺澳洲工作2年时间啦，咁其实猫姐啱会提到嘅就系澳洲嘅工资咧，其实系比较高嘅，咁所以咧你喺澳洲工作一年咧系好多时候，尤其是可能大家未话有好多工作经验嘅话咧，喺澳洲嗰个工资可能会多过你香港噶，咁就迟啲之后咧到2年届满之后咧，你就可以尝试申请呢个学生签证，咁就可以去选择你合适嘅课程去读啦。咁啊，猫姐可唔可以讲讲究竟嗰、那个大概要几多钱，同埋一年可以搵到几多钱呢？ 大概而家啦，就系讲紧最低工资啦，就系16.87啦，一个小时啦。咁我哋呢度咧就如果系一个作为一个 full time 啦，即系话你当你全职打工啦，基本上就系38个钟嘅。但系基本上咧，其实你可以有走赚嘅。点解咧？因为你系可以全职咁工作噶嘛，咁你可以打唔同嘅工啊，打多啲时间啦。即系你我哋38个钟度咧，系用一个天工作嘅，咁其实我发觉都好多咧朋友啊都好勤力噶，佢哋即系为咗嚟澳洲生活啊，有时都会星期六日啊做一啲嗰啲兼职啦，咁样其实星期六日做澳洲系比较公平嘅，好多时你星期六日翻工咧，那个工资都系比你一般嘅时间较高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呢、這个经验啊体会咁样咧？ 有，我之前系做过超级市场嘅，佢有 penalty 噶嘛 ，weekend 就系有 penalty， 好似系有睇你咩时段嘅，最高可以去到差唔多1.8咁样，同埋即系 after office hours 佢又会高啲啦。咁你如果 weekend 然后有 after office hours 咁就最高啦，就差唔多去到double pay 咁样。 系啦，即系我都有啲体会嘅，因为譬如以前做嗰啲婚宴，你星期六日好多啲婚宴嗰啲啊嘛，澳洲度好多啲宴会啊嗰啲啦，咁嗰啲如果你星期六日肯去做嘅话咧，其实个人工都唔差嘅，咁都有二三，起码二三十蚊个钟啊咁样嘅，因为婚宴嗰啲系比较特别噶嘛，嗰啲就会比较多啲人工咯，即系譬如你去做。系啦，税前嘅，咁你住房厨房帮工啊，或者你去做 waiter 啊嗰啲咁样嘅工啦。系啦，讲起工啦，咁大家有冇留意就working holiday 啲人多数系做啲咩工多咧？ 认识嘅就多数都系一系就餐厅酒楼嗰啲咯，厨房入边或者系做侍应咯。 好视乎大家个英语嗰个能力系去到边啦。如果能力好少少嘅，可以做尝试一啲可能销售多啲、对人多啲嘅工作。如果唔系嘅话，就通常啱啱嚟嘅话，就可能英语能力唔系咁好，就系、是、好似阿简洛夫刚刚话做啲点啊，餐饮业系嘛？ 餐饮业嗰啲吓，嗰啲有啲系唔需要你英文好叻嘅，咁即系你做厨房嗰啲咁，你匿埋入厨房做嘢，你唔需要话英文好流利噶嘛。咁你做楼面嗰啲可能就要好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做唐人餐馆，就更加唔需要话好流利嘅英语啦。 但系唐人嗰啲工资低好多噶喎，嗰啲 大家我哋唔建议大家去唐人餐馆打工，因为个待遇都 唔可以打，即系话如果你有得拣咧，咪尽量拣啲鬼佬公司或者鬼佬餐馆。 但系你绝对攞唔到最低工资咯，肯定。 同埋都系噶啦，即系唐人老板多数刻薄啲嘅。 唔系咁远嚟都冇理由帮翻同人打工啦，梗系试下外国。 唔系咁都系嘅，我都系提议话，即系如果你嚟到澳洲，咁你梗系希望接触，其实接触多啲鬼佬好过接触唐人啦。唐人你喺香港喺香港都接触到啦，系咪？使乜走嚟呢度？呢度系你要呢度系所谓游学咧，系唔系话学喺读书嗰度学啊嘛？你系一个社会度接触先学到嘢啊嘛。 冇错，仲有咧，我觉得咧好多我睇到好多都有接触好多 working holiday 嚟嘅人嘅，其实喺每日嘅工作嗰度啦，我发觉佢哋咧就有一样嘢就最大忌嘅，即系你香港咧要知啦，即系你会睇唔起嗰啲工作噶嘛，但其实喺澳洲系赚钱噶嘛，即系佢哋个心态就话我读咁多书。喂，我做乜要做呢啲嘢？即系譬如你话叫佢厨房，我话冇搞错，我都起码翻咁上下啦 ，DSE 成绩都唔差喎，叫我入去批薯仔。 喂，有薯仔批都好啦，我啱啱入去嗰阵时洗大饼，乜都做噶，大佬，厕所洗埋噶。 喂，即系我觉得香港啲人要嗰啲学生要有呢种心态，因为有啲譬如真系喺香港啲屋企父母纵惯啊，或者成啊，即系未必好有钱，但系都俾人纵惯咗，即系佢哋唔习惯咁样咯。我觉得如果你嚟得 working holiday 嘅，就要放下呢种心态。 大苦 系啦，系啦，你要有呢种准备嘅心态，系啦。 同埋你呢度都系噶，你如果你搵写字楼嗰啲舒服嗰啲工咧，一来人工唔会。高二来咧，即系你揾到嗰啲工嘅机会细好多噶，即系你要揾一啲呢度啲人都唔系好想做嗰啲工咯。譬如你嗰啲去果园摘生果啊，工厂啊嗰啲咧就人工系唔会好差嘅，同埋咧即系嗰啲系比较要轮班嗰啲工作咧，呢度啲人即系本地嘅人咧，好多时候又唔系好想做。咁嗰呢啲你揾到呢啲工作机会大好多咯。 系或者讲翻我朋友系做嗰啲西饼厂嘅，咁咧佢翻六日工嘅，佢人工系高过我坐 office 咯。系啊， 唔系每日做几多个钟先？ 佢系应该每日四点钟做到两点钟，朝头早系啊。 四点钟哦，咁时间就唔好长，但系就要早起身，要挨夜。 系啦，因为早起身，所以就会 penalty 噶嘛。呢度系咁噶嘛，七点钟之前开工要有 penalty 噶嘛。 咁我哋头先讲到就最差嘅最差嘅选择就系你去打唐人餐馆做厨房或者做 waiter 啦。咁高一级比较好少少嘅就可能去果园摘生果系咪？头先阿 Candice 阿泽金洛夫讲， 喂果园嗰啲亦都有呢、這个有个留意啊。譬如果园嗰啲有季节性嘅工嚟嘅，即系佢唔系吓佢唔系话即系成年都会需要人。同埋咧嗰啲通常啲果园都系远离啲城市噶嘛。咁你就變咗咧，唔係即係可能你真係要離，不你話好似雪梨咁樣，雪梨邊有果園啫嘛？你去到啲鄉郊嘅地方咯，咁你咪即係你變咗，反而嗰啲其實如果你捱得到嗰種環境咧，其實你嗰啲剩到錢，因為你冇地方使錢啊嘛。 啊，真係靜待，同埋佢哋通常係鬼佬，通常就俾翻最低工資你係嘛？點都俾翻最低工資你。 都可以咁講啦，一啲啲老細，你唔好以為鬼佬一定好人。我都見過啲 case 咧，即係有啲嗰啲 backpacker working holiday 啲人嚟 complain 啊，話個老細冇出糧啊，鬼佬都有衰嘅。咁或者我哋第日可以揾一集講下啲衰嘅老細啊，呢度點樣應對啊嗰啲咁嘅嘢咯。 同埋做果園揸車小心啲啦，好似早嗰輪有兩個港女就係做果園朝頭早起身爬頭就撞死人。 咁就 系啦，嗰两个都系游学噶咯，都系 系啊，嗰两个 都系性质噶嘛， 系啊系。咁就再好少少嘅就系头先阿猫姐讲嘅话，就可能系做啲整面包，又或者可能朱古力厂，我见我朋友做过吓，做嗰啲比较工厂，可能就待遇再好少少，系咪咁样？ 系啊，因为佢哋嗰啲时间咧就系啲鬼佬唔会中意噶嘛，你晨早起身咁样嗰啲。同埋嗰啲你要真系要揸车咯，系啊，因为有啲饼厂通常你唔会喺嗰个 city 附近噶嘛，冇车噶，你要识揸车咯。 揸车咁啊，大家最好喺香港考埋车牌先过嚟啦，咁就咁就再如果再想好少少，有冇咩选择咧？如果我再想搵啲待遇好少少、人工高少少嘅工作， 其实 retail 都唔差噶，你如果搵到有啲铺头咧系大集团嗰啲咧，都会请 working holiday 嘅，即系你当然要英语有够翻咁上下嘅程度啦。譬如你 duty free 做嗰啲咧，但系你一定要有翻咁上英语咯。你英语程度唔好，人哋都唔会请嘅，因为而家好多嗰啲 retail 都要需要人哋识讲中文，你都知道中国游客多嘛。 系就是、识煲冬瓜啦，系识煲冬瓜。 你又识煲冬瓜又识广东话咪 OK 啦，鬼佬都唔知道你系咪真系识噶啦。你话你识国语系咪先？咁你讲到两句咪得咯。 都唔识啊。喂，咁如果我英文唔系咁好，因为可能啱啱可能中学毕业啦，即系英语唔系话太好啦。咁系咪有冇其他选择咧？譬如啊，系咪可以冲下咖啡啊，或者做下酒吧得唔得 啊？酒吧都系一个几好嘅行业嚟，其实即系你如果你识你识做 酒吧要英文好好、啊、喎。 都唔系噶，你可以 sell 到佢，你有 cocktail， 你整到 special。 喂，你要同啲客，要同啲客倾偈先，一个先得噶嘛，即系有好多，即系嗰啲版本，我觉得做嗰啲做冲咖啡都系噶、哦。 你生得靓就唔使啦。 啊，除非就乜都唔使咁就，咁就唔使做呢个行业，做某个行业啦。 系要讲你个运气嘅，即系我之前嘅，我做面包铺嘅时候，啱啱嚟澳洲啦，有个旧同事咧，佢英文都唔系好叻啫嘛，跟住佢去City 有间嗰啲酒吧度做咧，做 night shift 咯，一开始做 night shift， 因为冇鬼佬肯做，哇都几高人工喎，佢要成三四十蚊一个钟喎。 酒吧好搵噶。 咁佢要识佢系咁样识冲酒系嘛，识调酒。 佢识 cocktail 嗰啲嘅，但系佢英文就唔系一般般嘅啫。你谂下做唐人面包铺有几叻啊英文？ 咁如果我又唔识得调酒，咁我又肯做肯挨嘅，咁但系有冇其他选择咧？再 工厂咯。 咖啡店得唔得？后面有咖啡店。 冲咖啡要学咯，你要嚟考翻一个咖啡咁样咯，去学冲咖啡都得嘅。其实我觉得， 我冲咖啡好快嘅，好即系个学冲咖啡嗰个班系好快，几三两日嘅啫。 冲咖啡好简单嘅，我都学过，只不过 真系冲得好唔好，冲得好咖啡好难噶。 咁你 其实咧，你讲得啱嘅，你去冲咖啡咧，其实系好嘅。点解咧？你咖啡店你好多机会同人哋 沟通 咧，沟通咧，咁你嗰个英语能力会提高咯，系啊。 聊下啲女仔咁样系嘛，或者有啲男仔。咦咁喂猫姐咁我系咪有啲数据俾翻大家？大概话 ，let's say 我哋搵最低工资咁计啦，咁我一年搵到几多钱先？即系。 头先啊，即系我哋刚刚都有，其实有啱啱计过啦。咁如果用最低工资啦，大概啦，我哋系咪计翻啦？就系、是、大概一个钟可能佢本来16个包 check 噶嘛，咁扣税之后咧就大概就系13个半啦。同埋即系讲翻啦，分享翻啦，我哋澳洲嘅最低工资咧，其实系按工种嘅，即系可能你如果你做唔同嘅工种咧，个最低工资都会有唔同嘅。详细咧，其实可以去翻嗰个 fairwork.gov.au。有个网页系 minimum wages 咧，系讲嗰个最低工资嘅。咁有每一项嘅工种啦。头先我哋讲嗰个系一般啦，譬如嗰啲 waiter 啊、零售嗰啲，可能譬如你话你有特别嘅技能嘅，你做到其他嘢嘅，可能嗰个工资同埋有 penalty 噶嘛。即系譬如你可能个时间系 work 嗰啲人哋唔去嗰啲 public holiday 啊嗰啲，咁个工资咧都会有个佢都会有个规定嘅。其实澳洲政府系好公道嘅，即系佢唔会话好似香港咁所有嘅工种都系最低工资，得一个工资。咁可以大家查翻啦。我哋而家就打个比喻，就大家用去做 retail 咁啦，即系通常都系做 retail， 好多人都系咁啦。咁就税后就大概13个半一个钟啦。咁如果你话一个礼拜嘅话做38个钟啦，我打去下13个半啦，38啦。咁如果大概一个礼拜咧就能够搵500蚊左右啦，我吓差不多500蚊。咁就当。我哋如果你做 我或者我可以我哋头先就 帮大家计一计，计一计个数嘅，咁就以最低工资为标准啦，16.87。咁我哋假设一个礼拜你工作38个钟啦，咁睇下你视乎你勤力啲啦，做多啲啦。但系 let's say 一般 full time 一个礼拜系做38个钟啦，咁我哋当 assume 你一年系做50个礼拜啦，咁你要搭飞机嘅嘛，都要系咪先？嚟嚟往往或者诸如此类。咁嗱，用呢一个基础嚟讲咧，你一年咧应该可以搵到32,053澳币嘅，咁扣除税项啦，咁因为我哋澳洲系用累进税率啦，你实际个 net income 咧就应该系29,420蚊嘅，咁依一个系个基础啦，如果你勤力啲嘅话咧，你应该可以搵得多嘅呢个数嘅。 哇，咁如果你谂下啦，你都冇读大学都唔错噶咯， 当差仲有唔好忘记我哋 当差新入职都好似咁。 我哋用嘅系即系正话用嗰啲系最保守嘅，即系话咧系个最低工资同埋你系一个正常工作时间。咁你如果礼拜六礼拜开多啲工，之后咧你唔成分啊，再开埋工而嘅话咧。或者你一啲做一啲工种系有特别嘅津贴嘅话咧，咁你系唔止呢个数。 哇，咁好世界，咁系咪真系系咪真系咁好世界先？ 唔系，咁你啲嘢贵啊嘛，咁你呢度用呢度使，咁你实际上你系唔可以，你系唔可以全份剩翻噶嘛。咁但系咧，即系话咧，你系好似呢，你过嚟做游学咧，就好似以前啲金三阿伯咁样，即系你就喺度做咧，你喺度做嘢嘅时候要死悭死抵啊， 真系死悭死抵啊！ 呢度咧，其实如果你唔出街食嘢都可以悭到钱嘅，咪食三文治嗰啲咯，食杯面咯。 喂，咁有冇啲具体啲数据俾到大家？究竟生活费系点样？点要几贵先？住屋啊，食嘢啊，交通啊，系点样？ 住屋就冇可能自己租一间屋噶，呢度就比较轻，譬如同人哋分租咯吓，有啲网站啊，咁都会有啲分租啊、租房啊咁样嘅。咁大概我 check 过咧，就如果你租一间 apartment 咁咧，全澳洲而家我睇一个有个统计嘅。有个网站咧就叫做SQM Research 啦，咁佢就系做每一个星期咧都会有嗰、那个平均每一个租Capital City 即系澳洲嘅城市嘅租金啦，咁嗰、那个指数咁样啦，大概啦，而家拉匀嚟讲咧大概系400多蚊一个礼拜，但系你唔会自己租一间屋噶嘛，咁通常都可能拆开房啊咁样啦，我就唔系好了解其他城市嗰个分房嘅情况啦，但系如果喺Sydney 嚟讲咧，大概你150蚊到咧都可以租到一间房嘅。 是一间房喎，唔系一间屋喎， 唔系一间屋，系一间房咁咯。即系你，如果你唔系话要求好大嘅房，咁大嘅房150蚊梗系唔得啦。但系即系普普通通嘅都差唔多呢个价钱啦。咁你就乘翻打翻个数啦。150蚊当系嗰个租金啦。咁如果你话食嘢悭悭地嘅话，又唔大使嘅话，每个礼拜其实150蚊到使费都已经好足够噶啦。我自己都使唔到咁多嘅。咁当你有52个礼拜。咁就要用15,600蚊系洗费嘅，再减翻头先阿 Sam 计嗰个数啦。咁其实咧就大概会剩到13,800蚊嘅，如果悭最少都起码赚到呢个钱嘅。其实可以唔止嘅，如果你再悭啲嘅话。 嗰百蚊租金，嗰百蚊租金系包唔包水电煤啊？ 通常包噶，如果分租嗰啲系嘛？ 系啊， 通常包嘅，佢冇独立标，唔知点去计噶嘛。 哦，即系 佢哋包水电嘅， 包水电噶。 可能 internet 就唔包，咁而家 internet 都包啊！喂 Sam， 你而家咪知，你而家唔系分租紧？ 都唔会用嗰、那个用间屋嗰、那个嗰种手机噶啦， 系咯，用手机啦，再咪麦记搞掂啦，穷起上嚟吓。 internet 好平啫 ，internet 都系。 嗱，咁咪 街食贵啫，系啊，你自己煮饭啦，或者自己夹面包咯。 咁头先阿猫姐讲话，一年可以储到13,000蚊澳币噶嘛？ 系啦。 咁我想 13,800蚊澳纸，如果用我哋头先个计法。 咁我想读书啦，咁我可能我读中六，咁我过嚟，咁我又分数我又上唔到大学，咁我有咩选择呢？ 咁你如果你话即系其实澳洲就好得意嘅，同香港唔同嘅。咁呢度就即系你话香港读副学士都未必无望升大学嗰啲噶嘛。但系澳洲就其实都有好多 diploma 啦，其实都好实用嘅。点解咧？即系好多人啦，都未必一开始就读大学嘅。呢度好多人都系从嗰啲 TAFE 啊，即系阿 Sam 都阿 Kenneth 都可能听过啦，即系 TAFE 度，跟住就可以博大学二年级啊、三年级咁样嘅，系啦。咁我都做过少少 research 啦，其实睇翻啦，如果因为呢度都好。好兴啦，譬如做 traders 啦，即系 即係嗰啲叫做咩水電工啊，幫人維修汽車，其實都唔錯嘅。咁嗰啲仲有機會可以即係有機會啦。咁呢啲知移民政策成日改㗎啦。咁如果有興趣，可能想移民啊或者剩嘅，都有機會可以都可以問一下，即係做嗰啲咁嘅工種咧，就會比較機會大啲啦。同埋我睇過啦，有啲 cosplay nursing 嗰啲咁啦，即係做護理學啦，咁都唔錯嘅。咁或者可以講翻簡單講翻個學費係幾多啦。咁如果你話水電工嘅話，我查过个学费大概都系而家嚟讲就系大概$15-16啦，就完成一个课程嘅。咁如果你话想读护理学啊嗰啲咁咧，就大概要$20个学费就。 成个课程由头至尾，讲一张碟就系$15-16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嗰啲系水电工嚟嘅，系啦。 咁大约读几耐？ 1年到1年半。 一年到一年半。咁嗰啲 个英语要求就冇咁高，系啦。 嗯，咁就读完一张碟嘅话，就可以用嗰张碟嚟申请大学，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可以博去 TAFE 嘅，但咁你都要睇翻可以博去 Uni 嘅，但你都要睇翻系边一间学院咯，因为每一个地区佢哋要求会有唔同嘅，博边间大学啊，或者点样博啊，边个课程先可以博啊，即系我好难一概而论，因为太多了。 系啦，自己睇清楚究竟你自己个。 唔系咁，即系其实总括而言咧，就即系话咧，如果我嚟做一年。做一年嘢，咁应该储到下一年嘅学费系咪？ 冇错。 咁、我下一年如果真系读书嘅，即系我变由呢、這个由呢、這个游学转咗做呢个学生签证啦，咁样。咁我其实做学生时又可以兼职噶嘛。咁其实即系理论上系可以可行噶嘛， 系咪？系，但我哋就唔会建议大家做完一年嘢之后就即刻走去读书啊？点解咧？如果你系完全屋企系唔能够。支持你 support 你嘅话咧，我哋会建议就话你做一年嘢之后，你再去extend 你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再去做多另一年嘢，咁变咗你储两年钱，咁你变咗你读书嗰一年咧，嗱你解决咗你之后第三年嘅学费啦，咁你读书嘅时候，你一个礼拜可以做翻20个钟，亦都可以帮补你嘅生活费啦，咁但系你始终储多嚿钱喺度，你。会好啲啊嘛！如果唔系你冇钱咁点算啊？系咪先？ 唔系两年嘅，同埋你如果做多年，你可以你即系你头一年你可能你唔系仲未好熟习澳洲嗰啲嗰啲嘢，咁、你做多年你应该知道边啲窿路，个窿路路数会好啲啦，咁样系咯。 冇错冇错，咁变咗你变咗你第三年嘅时候，你读紧书嘅时候，其实你第四年嘅学费都已经基本上可以有着落，咁你变咗净系要安排自己生活费咁样就会好啲咯。 咁其实咧，我哋今集咧就我谂都未够喉嘅，应该仲有好多即系好多资料性嘅嘢嘅。咁啊，而家嘅时间系够啦。咁我哋希望下一集咧可以继续再喺度深入啲，睇下点样教咯。 如果听众有兴趣，可以 email 俾我哋啊，或者睇下想问下边一方面嘅资料，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帮到手啦。之后我哋会摆翻上去网站嗰度。 OK， 好啦。 OK， 唔该晒大家。 好，拜拜。